不过没有参与的难民只是少数，大概只占难民的20%左右，他们在那个时候还保持了理智与道德底线。事实证明他们是对的。任小素虽然已经杀了始作俑者，但还是会有点生气，大半夜他都在考虑要不要开几个暗影之门，然后隔空拿几坨血把那些难民的篝火给弄灭了。然而价值观受到最大冲击的其实并不是江吴和他的学生们，而是陈无敌。分肉的时候，陈无敌一直拿着一个小木棍坐在篝火旁边。任小素把肉分给他的时候说道： 怎么了？ 陈无敌想了想说道： 刚才我觉得那群人像是一团团黑暗，想要吞噬我似的。 久违的宫殿发生了。 任务：帮助陈无敌稳定病情。 其实这个就算宫殿不说话，任小素也会去做的。不过大概是宫殿也认可了陈无敌的精神，不希望他被现实打败，于是便发布任务让任小素去帮助对方。不过你这宫殿的说辞有点问题吧，稳定病情的意思是不希望陈无敌的病好起来还是咋的？任小素想了很久忽然说道： 人类都在被现实，被丑陋的同类打击，慢慢的大家开始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便想去黑暗里寻找光明。 陈无敌有些茫然： 师父，这个世界怎么了？ 这次任小素认真说道： 可是无敌，你反过来想，如果你感觉自己在不停地被黑暗吞噬，那不正说明你自己就是那束光吗？ 陈无敌眼睛一亮： 真的吗师父？ 真的。 任务完成，奖励 1.0 力量。 此时任小素的身体素质已经达到了 9.5 力量，6.1 敏捷。现在他还没法精确地计算自己一拳到底有多重，但这力量与敏捷放大到影子身上便是更加可怕的杀伤力。可任小素现在并不想要力量，他想要几张基础级技能学习图谱，去学习别人的骑自行车技能。当天色亮起来的时候，任小素他们迅速收整东西准备出发。之前跟着大队伍是害怕狼群，而现在任小素发现狼群并不会攻击他们的时候，就决定加快自己这边的进度了，早一天找到新的人类聚居地，也好确定88号壁垒的方向，调整路线。任小素现在不打算进入新的壁垒了，他只需要在壁垒外的集镇问问路就行，这样也能避免和壁垒里的权力掌控者发生什么冲突。毕竟他们队伍里的超凡者有点多了，难免会被壁垒管理者当成假想敌。只是他们吃过肉又有毯子，其他的难民可没有。还有好些个难民为了解渴直接吃冰，到了早上的时候，有一小班难民都脸色晕红，体温居高不下，眼瞅着是爬不起来了。任小素最清楚，这荒野上哪怕是看起来最干净的雪，喝之前也得煮沸15分钟。细菌才是这荒野上最要命的东西之一，只是因为看不到，便有人忽视了他们的存在。一个面色潮红的男人挡在了任小素他们离去的路上，哀求道： 你们准备的这么充分，身上肯定带有抗生素之类的药物吧？求求你们给我几颗，不然我肯定活不下去了。 任小素看向颜六元，颜六元说道： 闹事的人里有他。 任小素听到颜六元这么说，便没再理会，任由对方在身后继续哀求。忽然间，这男人似乎早就发现江吴是心地比较善良的那个，于是转而向江吴哀求。可是如今江吴也不再是那个初出茅庐的老师了，他对学生说道： 走快点，跟上队伍，记住这个人，他昨天想抢我们的东西。 任小素在路上的时候就在大声给队伍的其他人教授着荒野上的生存技巧。 现在还不是结野果的季节，不过以后你们遇到野果的时候记住，紫蓝黑色的果实有 90% 以上是可以吃的，红绿黄色的果实呢有 50% 以上的几率是可以吃的，所以你们一旦饿得不行了 那就最好先吃紫蓝黑这三种颜色的果子。 学生们骑着自行车，忽然觉得那个少年哪怕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背影也逐渐高大起来。难民队伍里一个小孩子对身边的老太太喊道： 奶奶，我也想坐自行车，你给我弄辆自行车。 他那个原本神态颐指气使的奶奶忽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孙子，却见他孙子甩开他的手便开始哭了起来。 你不是好奶奶，我要我爸爸妈妈。 难民从他们身边走过时，每个人都神情麻木，没有人同情，也没有人帮助。大雪中的边塞，许仙楚在暴烈的风雪中顶着一口漂浮着的黑锅在慢慢前进着，这雪深的已经能够漫过腰部了，如果不是身下的影子背着他，恐怕早就走不动了。忽然间，雪地里有十多个披着白布条伪装的人从雪中爬了起来，这十多人拿着枪械指着那口大黑锅，一人顶风吼道： 这里是1782来第三作战旅，报上你的来历。 许贤楚一听1782来三个字便喜上眉梢，他大喊： 我是来自113避雷的许贤楚，这里有一封张景林的介绍信。 那些军人一听张景林的名字便愣住了，他们小心翼翼地靠近过来，一个人去接信，而其他人则原地待命，枪口始终不离许贤楚的身影。只是那口大黑锅和影子有点诡异。 兄弟，你是超凡者吧？你怎么有两种能力呢？ 埋伏在雪地里的暗哨似乎很了解超凡者似的。许贤楚被问得一懵，说话的人看了看信件，对旁边的人说道： 还真是张司令手书的，信里暗号也能对上。 大家点了点头。 兄弟，你跟我们走。 说着大家便带着他朝远处的178壁垒走去。此时的178壁垒城墙上都已经成了白色，宛如被坚固的冰给封印在里面似的，充满了沧桑与破败之感，却格外的巍峨。他们顶着风雪走着，有人忽然问道： 兄弟，你是从113壁垒走过来的吗？可不近啊。 许贤楚在风里吼道： 我从113出来，去了112，然后迫不得已去了109壁垒，最后才往这边来的。 他旁边的人都愣了一下。 兄弟，你去我的壁垒可都没了呀。 这一刻许贤楚身边的人都停下脚步，仿佛在认真思考还要不要带他去178壁垒。许贤楚憋了半天： 不是我干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傍晚，雪停了，放眼望去，眼前都是白皑皑的一片，犹如换了一个世界似的。硕大的田鼠从地下爬了出来，在雪地里刨来刨去，似乎在寻找新的食物。它在地洞里就已经闻到了谷物的气息。到了冬天，动物的皮毛厚实了许多，这田鼠看起来像是一个毛茸茸的球。然而就在他刚刚离开洞口没多远，他身后雪地里的任小素忽然扑了上来。少年因为在雪地里趴了太久，以至于身上的雪迹已经将他的身形与气息都遮盖住了。那胖胖的田鼠惊得皮毛都炸了起来，可他想要钻回洞里却已经来不及了。如今荒野上的田鼠速度极快，若是寻常人根本不可能抓得住的。只是一只匕首仿佛有预判似的朝他击射而来，硬生生将田鼠给扎死在归洞的路径上。远处传来一阵欢呼声，江武带着学生们一边冷得搓手一边欢呼雀跃着，今晚又有肉可以吃了。任小素提着田鼠的腿走了过去： 在荒野上打猎需要有耐心，如今的野兽不是你扔点诱饵它就会上当了，它们开始变得聪明起来，如果你的耐心不如他们，那你就只能饿肚子。 雪刚刚停， 而任小素已经在雪地里趴了数个小时，他倒是也可以和陈无敌去找野猪上，但这样捕猎的方式并不适合这些学生们。任小素的主要目的还是教学以及感谢币。当任小素说完自己的经验后，一群学生赶忙笑着对他道谢。短短一天时间，任小素就靠着这些学生的盲目崇拜给刷到了400多枚了。他自从有了支线任务之后，想尽办法赚了那么多感谢币，最终任小素发现还是学生更好骗一些呀。之前任小素是担心江无带的学生太多了，会耽误大家逃命的行程，而现在他是觉得江无带的学生太少了，感谢币来得不够快。任小素每天都不厌其烦地出来打猎教学生怎么设陷阱，怎么掏松鼠窝。眼瞅着大家在逃亡期间好吃好喝的，脸色竟然还红润了不少。他一边带着学生往他们的营地走，一边说道： 冬天，你要能找个松鼠窝，那真是大丰收了。里面是他过冬的口粮，绝对够你们几个吃好几顿了。而且，他敢吃的食物，你吃了还不会中毒。 有学生好奇道： 那我们把松鼠的口粮吃了，松鼠怎么过冬啊？ 任小素安慰道： 你把松鼠也吃了，它就不用过冬了。 学生听了这话一想，好像是那么一回事。江武在他们身后慢慢地跟着，他听到任小素这么教自己的学生，情绪稍微有点复杂。营地里，颜六元他们已经升起了篝火，学生们一个个抱着干柴过来，今晚但也不敢靠近。只不过相比于刚逃出来的难民数量，此时还能跟上的只是一小半了。小玉姐接过任小素手里的匕首，熟练地把田鼠肉给剥了出来，然后又用积雪擦了擦手上的血迹。颜六元对任小素小声道： 难民那边已经开始拉帮结派了，我今天发现有人在命令其他人干活，自己却坐享其成。 嗯。 任小素坐在篝火边上，把火焰挑得更旺了一些，又加进去几根松枝。听着松枝在火里噼里啪啦的爆响，他说道： 不用管他们，这是一种必然事件。在逃难过程的一开始，大家都是疲于奔命，很快就会有聪明人、狠人学会怎么奴役别人，这是人的天性。以前他们生活在壁垒里，每天只需要按照壁垒的规划去劳动就能活得很好，还有多种娱乐项目让他们花钱，虽然干活了但也攒不住什么钱，每天就这么日复一日地重复自己的生活，没时间去思考太多。 任小素继续说道： 但到了荒野上，他们就明白这世界原本该是什么样子。 忽然间，任小素感慨道： 那一座座壁垒就是财团为他们精心设计过的世界。 就在此时，难民队伍里骚乱起来。任小素抬眼望去，赫然发现几个男人似乎正要捉住一个落单的难民，却见那个难民挣脱了对方的撕扯，竟往任小素他们这边跑了过来。 哥，怎么办？ 颜六元问道。 先看看。 任小素说着便将剥好的田鼠给夹在了火上。只见那几个男人追着难民跑了过来，结果跑到一半，他们看到任小素坐在篝火边上，便慢慢停下了脚步。那个难民把自己裹得很严，身后的人已经停下了脚步，他却仍旧在雪地里跌跌撞撞地跑着，最终摔倒在任小素他们不远处的雪地里一动不动。这难民似乎以为这动静能惊动任小素他们，起码有人能扶他一把，结果这一趴就是一个多小时。隔了很久，还是陈无敌坐在篝火边上忍不住说道： 师父，那儿有个人。 没事，他只是困了想睡一会儿，不要打扰他。 任小素笑道：别人不清楚，但他能感受到那雪地里的人气息是紊乱的，一个昏迷的人气息不可能是这样的，而且啊，可能是刚刚趴得不舒服，对方还偷偷换过姿势来着。下一刻，雪地里的人慢慢爬了起来，仿佛刚刚苏醒一般。他掀开自己的头巾，露出一张精致的面孔来。颜六元小声道： 是个女人。 那女人一脸茫然地看着任小素他们。 我怎么昏过去了？你们好，我是方玉静。 任小素瞥了他一眼。 醒了就回自己那边去吧。 他对这种耍心机的选手真是半点兴趣都没有。对方虽然漂亮，但在他见过的女人里，对方还真不算是最漂亮。 你们不认识我吗？ 方玉静愣了一下。任小素他们篝火旁边的所有人都相视无言。任小素说道， 说出来你可能不相信，还真是一个认识你的人都没有。 还在109壁垒的时候，任小素在电车上听说过方玉静和知了这两个名字。当时基于有洛心雨这么个存在，他就在想，这壁垒里的明星会不会也是暴徒的？如果这两位明星是暴徒的人，早就被接着一起走了。而且如果方玉静真是暴徒的人，他也没必要再用这种方式来接近自己了。就像洛心雨后来发现任小素是邻居后，就大大方方地打了招呼。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现在看样子，是那些拉帮结派的难民不知怎么得知了方玉静的身份，于是想要抓住他，结果方玉静便来到自己这边耍起了小心机。不得不说，不管这种推论对不对，任小素其实都不打算管方玉静。这位大明星回到那边，如果还有人动手动脚，自然会有陈无敌锤爆他们的狗头。此时任小素已经心安理得地把所有好人好事都交给陈无敌来做了。不过任小素还是跟陈无敌叮嘱过很多遍，尽量不要显露自己的超凡能力，这句话他给江武也交代过。昨天江武觉醒超凡的时候，难民们都慌忙逃跑呢，根本没人看见，所以在难民眼里，他们也不过是一群有枪械的普通人而已。这样就算大家一起到了下一座壁垒外面，也不会引起财团的特别注意。这也是任小素昨天晚上宁愿用枪械而不是超凡能力的原因，毕竟现在大部分财团对超凡者并不是多么友好。然而就在此时，雪地前方有隐约的汽车轰鸣声，任小素抬头望向声音来处，赫然看到有车队驶来，汽车上面则印着李氏的白蜘蛛标志。事实上那也不是白蜘蛛，而是蛛形纳米机器人的模样，棱角分明。任小素皱起眉头了，要知道他现在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李氏的人。只见那上百辆运兵车在难民面前缓缓停住，车胎上都扎着防滑链，车里跳下来十几只作战班组缓缓靠近过来，难民们哭嚎着犹如看到救星似的大喊救命，仿佛见到了亲人。当先那名军官冷声道， 你们是从哪里过来的？ 一个难民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说道， 长官，我们是109壁垒的居民啊，我们从109壁垒里逃出来的啊，长官。 另一个难民欢欣鼓舞地说道， 我就说吧，我们肯定能等到救援部队的，没想到李氏并没有忘记我们。长官，有没有食物？我们快饿死了。 却听那军官冷声道， 我可不是来救援你们的，我们奉命来109壁垒剿灭入侵者，只负责把各位运回壁垒集镇，不负责提供食物。 难民们懵了一下， 不先救援一下我们吗？ 那军官看了难民一眼，便对身旁的副官说道， 清点难民人数。 这些荷枪实弹的财团作战人员便快速清点起来，只是这清点的过程中，他们的枪口始终指着难民，防止难民暴乱。难民们看到枪械后，原本想高声抗议，却一个个低眉顺眼的跟鹌鹑一样，不敢说话了。原本大家看到军队高兴的像是见到亲人似的，可现在他们才意识到这可不是什么亲人。这时终于有人忍不住了，一个年轻人走到人群前面说道， 我姐夫是108壁垒秩序司股长，各位麻烦把我带回去， 我姐夫一定会重谢各位。 那军官笑了笑， 现在各壁垒都严禁非军队人员进出，各位就算回去恐怕也进不去壁垒了，所以这种大话还是少说比较好。希望你们能认清自己的现状，你们今后都是流民，不是壁垒的居民了。而且秩序司的一个小小鼓掌说要重谢我李氏军队，可惜未免太大了一点吧。 任小素听到这话便意识到，恐怕李氏财团在109壁垒吃过教训之后，决定严加管控壁垒进出了，以免再放进去什么危险分子。不过这也正合任小素的心意，他本身就不想进李氏的壁垒，说不准现在那位李神坛又在筹谋着什么危险计划呢。从对话里任小素能听出，在李氏直辖的部队面前，所谓的壁垒管理体系根本没被这些军人放在眼里，这就足以看出一支军队对整个财团的重要性。这时一个人好奇道， 啊，那我们回去了怎么办？就只能在齐城外当流民吗？我们可是正经的壁垒居民啊。 那军官笑了笑， 不用担心没地方去，我李氏已经开始新的一轮征兵了，各位适龄人员都得入伍，说不定未来还在我手底下呢。而女人则要去工厂里缝制新的军装，现在是战时，没有道理好跟你们讲。 任小苏皱眉，这李氏竟然打算强行征兵，这他妈不会征到他头上来吧。壁垒破灭后，李氏直接损失了一支作战部队，为了面对更加危险的世界，征兵是情理之中的。而且109壁垒的破灭，有好几家财团势力都是罪魁祸首，李氏如果想要报仇，肯定要扩充军力。可任小苏没想到这征兵的事竟然会让他碰上。 哥，咱们怎么办？ 颜六元小声嘀咕道。此时那军官对副官说道， 给私人部队的人打电话，就说找到难民了，让他们把这些难民押送回去，好好看管。 没过一会儿，后方又驶来了十多辆运兵卡车，任小素说道， 现在胳膊拗不过大腿，先跟他们去108壁垒的集镇再说，到时候再找机会离开。 此时强行逃走肯定是不现实的，如果只有任小素一个人，说走也就走了，可他走了，颜六元他们怎么办？男人和女人坐车是分开的，私人部队的士兵一个个举着自动步枪监视着他们，仿佛害怕他们逃走似的。临分开前，任小素看着江无说道， 现在轮到你保护小玉姐了，这边男学生我会保护好的，你们自己注意安全。 江无看着他认真说道， 我会的，你也小心。 说完，任小素带着颜六元、陈无敌和男生们登上了其中一辆卡车，而小玉姐他们则登上了另一辆。运兵卡车车厢哐啷啷地响着，凛冽的寒风一直从敞开的车斗吹进来，像是一把把刀子一样，刮得让人脸疼。起初任小素最担心的是这运兵卡车把男女分开运往不同的地方，比如女人可能直接运进工厂里面当女工，不过并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这让她暂时松了一口气。王富贵愁眉苦脸地说道， 咱自行车可没能带上来啊。 这一说任小素脸也黑了，这大概是离开113壁垒之后团队第一次出现了重大损失。废土之上就是这样，财物都是身外之物，有时候说丢弃就丢弃了，连人命都如此，更何况是自行车呢？如今的形势是，即便任小素、陈无敌都是超凡者，也很难与一支完整的军队抗衡。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眼见着那支李氏财团的军队朝着幺零九壁垒继续进发，任小苏觉得这支军队他很有可能以后都见不到了，因为他不觉得这支军队可以和上千头实验体进行巷战，除非李氏直接拿重火力把壁垒给轰平了。可是一座壁垒建成便是为了附近的资源，李氏舍得丢弃这么一座完整的壁垒吗？肯定不愿意。要知道炸掉一座壁垒之后再重建，所花费的代价就太大了。车子在雪地里行驶了足有七八个小时，期间车队里还有车子坏过好几次，也只有这个时候车上的人才被允许下车放放风。私人部队看管他们就像是在看管囚犯。任小素远远地和小玉姐江无交换着眼神，但彼此都不知道对方的眼神是什么意思。车修好了便继续上路。期间王富贵一直跟私人部队的士兵聊天搭讪，这事儿还是他最擅长。没一会儿王富贵竟然和看管他们这车的士兵都混熟了。重新上车后，王富贵跟任小苏小声嘀咕道， 看样子是要直接去108壁垒的集镇啊，不过这些私人部队什么样子大家也都清楚，到时候我看能不能用钱和抗生素让他们偷偷免了咱们的兵役和工役。 所谓工役就是征调流民女性去工厂里做工的意思。不得不说队伍里有王富贵这样的人，起码消息不会太闭塞。任小素他们都不擅长和人打交道，这事儿啊，必须得王富贵来做才行。任小素低声问道， 你有没有问他们现在李氏其他壁垒是个什么状态？ 问了，都没什么事情。 王富贵回答道， 不过现在已经全面警戒了，李氏对外宣布进入战时戒备，似乎要打仗了。 看来不光是要对付实验体啊。 任小素叹息道，如果只是对付实验体的话，根本没必要十多个壁垒一起戒严。可李氏有什么底气发动战争呢？总不会是依靠纳米机器人吧？杨小锦曾说过，虽然大家夺取了这份未来得及销毁的研究成果，但李氏肯定早就通过自家掌控的卫星把数据转移了，所以李氏的研究并没有白费。当时任小素还提出疑问，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那块移动硬盘就好像是故意留下似的，如果杨氏要用的话，最好还是检查检查，不然很可能是个陷阱。任小素就是这样的性格，别人或许都没多想，但在他眼里只要有一点不寻常的地方就会让他小心警惕起来。如今能用钱财开路免去兵役工役已经是最好的办法了。私人部队的士兵在车上骂骂咧咧的，似乎对于这么冷的天气还得出来干活非常不满，这倒是跟任小素印象里所有私人部队都差不多。这样的部队也非常见钱眼开。车上的时候，任小素和王富贵悄悄把最值钱的东西给交换了一下，全都塞进了任小素的收纳空间里，以防对方见了贵重的东西起了歹意。车上的难民们一个个面如死灰，他们以为李氏的军队一到他们就能得救，结果却没想到迎来的竟是噩耗。从壁垒居民变成流民，这个反差他们有点接受不了。快到壁垒的时候，四人部队的车队忽然停了下来，只见一个军帽都没戴正的军官两根大拇指大咧咧抠着自己的腰带正在训话呢。 啊，我们也不想各位去辛辛苦苦的当兵干活，但我们也是接到上峰的命令，实在是没有办法。 有难民哀求道， 长官，我膝盖不好，我真不能当兵啊。 也有女人哀求道， 我们真的不会什么缝纫啊，以前真的没做过这个。 那名私人部队的军官和气笑道， 学学就会了嘛。不过我这里还有个办法，我跟负责征兵的李总很熟，各位如果有想法的，我可以帮各位去说一说，但这事儿光凭嘴说肯定是不行的。哎，先说好啊，我从中可没有任何好处，都是帮各位去求情用的。 任小素心中了然， 这就是开口要好处了。有人立刻解下了手腕上的手表。 长官，我这是飞鸟牌的手表，去年刚买的新表。 那名军官立马眉开眼笑， 给他登记上。还有人想免去兵役公役吗？ 王富贵立马凑了上去，把军官给拉到了一旁。 长官你好，我叫王富贵，我这里有100颗抗生素，而且这里还有5块最好的手表，只是我们想免疫的人有点多。 那军官一听100颗抗生素，眼睛都快直了，听到5块手表的时候眼睛都冒出光来。王富贵悄声道， 我们这里主要是有20多个学生，你想啊，学生能干什么？他们什么都干不了，而且学生是咱们未来的根基呀，他们现在去当兵当女工，那不是可惜了吗？ 军官瞥了王富贵一眼， 女学生可以免，男学生不行。实话跟你说了啊，适龄男性必须入伍，这个是底线，我要敢踩这条线，明天就得被枪毙。 王富贵一听就急了，别人可以不管，任小素不能去当兵了。他指着任小素说道， 刚才您不是免了一个人的兵役吗？ 刚才那个免了兵役的，不瞒你说，他年龄大，本身就不在征兵范围。 军官笑道，老王彻底明白了，公役可以免，但兵役是肯定免不掉的。而刚才那个上交手表的中年人纯粹是当了冤大头而已。他换了一种方法说道， 您看那个人，您别看他面嫩，其实只是保养得好，说出来不怕您笑话，他是我舅舅。 我操！ 军官当时都乐了。 我说老王，你这脸都不要了，说不行就不行。你这些抗生素和手表只能免女孩子的公益，但这些男孩子正适龄，兵役不能免。 王富贵叹息，王大龙和严六元没到年龄不用去，但现在这情况看来，任小苏和陈无敌他们去当兵已成定局，还有江吴的那8名男学生。任小苏想了想说道， 能免除公役就已经很好了，到时候你带着大家住在集镇上面，万一哪天我们要跑路的话，也能凑齐人。 现在队伍里需要去服兵役的只有10个人，陈无敌、任小素、8名男同学，其他人都可以暂时居住在集镇上。乱世里谁能顺心如意，有这样的结果已经是很不错的。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等私人部队收了贿赂之后才重新上路，过了1个小时就抵达了108壁垒外面。让任小素惊异的是，这壁垒外的集镇要比他见过的所有集镇都要热闹。只见庞大的工程车辆来往穿梭，集镇之外还驻扎着辽阔的军营，仿佛李氏已经聚集了不少兵力来到108壁垒外面。现在虽然是清晨，但整个壁垒外面特别热闹。任小素疑惑了，就算108壁垒距离实验体所在的109壁垒最近，也犯不着召集这么多军队过来吧。下车后，负责押运他们的军官立刻指挥已经缴纳贿赂的人从一条小路跑进了集镇，以此来躲避公役，而其他人则留在原地待命。那名军官乐呵呵笑道，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李清正，现在呢是带各位去征兵处体检。偷偷给你们说个好消息，只要通过一项检测，各位说不定就有机会重新回到壁垒里面。反正我李清正是没那个命了，看各位自己的运气吧。 任小素听了这话便有些疑惑，这是正常的体检吗？竟然能决定流民还是壁垒居民的身份。他们跟着李清正来到一个巨大的军用帐篷前面，此时帐篷里刚刚出来一拨人，其中一人兴奋道， 我能进壁垒了，我能进壁垒生活了。 李清正看着那人兴奋的样子，咂巴咂巴嘴。 哎呀，好命的人呐，流民一步登天了。 他看向任小素等人解释道， 这以前就是个107壁垒外面的流民，结果运到这里来一体检，竟然变成了壁垒人，有意思吧？ 任小素站在帐篷外看着那人的背影，他忽然感觉这个体检说不准就跟李氏那个新技术有关。大家排着队进了帐篷，此时军营里正在同时进行体检的帐篷有十多个，不仅是流民在接受体检，就连李氏的现役军人也在重新接受体检。任小素走了进去，帐篷里面却和他想象中的体检不太一样，里面只有几个穿着白大褂的人站在一台仪器前面，接受体检的人需要坐在仪器的凳子上，而后在脑袋上戴一个连接着电线的铁环。只听穿白大褂的人看着数据说道， 同步协调率3%，放心。 说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把正在接受体检的人给清退了。 你不合格。 任小素慢慢站到了队伍最后，他总觉得这事儿不太对劲。李清正笑呵呵说道， 咋的，你不想回到壁垒里啊？我听说你们以前都是壁垒居民吗？ 任小素看了他一眼， 你不是壁垒居民吗？ 不是，我也是因为私人部队刚刚扩编才当上的班长，以前也就是个流民。 李清正笑道，原来李氏扩充军备是全方位的，连流民都扩充到私人部队里面来了。此时前方忽然有穿白大褂的说道， 同步协调81%，通过，记录人员档案。 任小素问道， 同步协调是什么意思？ 我也不知道。 李清正说道， 反正通过了就能进壁垒，不通过的就是我的兵了。 这个通过的人是与任小素他们同行的男的，只见他难以置信地问医生道， 我是不是可以进壁垒了？ 穿白大褂的医生瞥了他一眼，平静道， 恭喜，名字。 我能进壁垒了。 难民兴奋道。医生不耐烦道， 名字？ 林七，我叫林七。 难民兴奋道。紧接着便有人带他离开，队伍里的人一个挨一个上前接受检查，八名男同学的同步率基本都是40%到60%之间，而通过的标准似乎要更高一些。到陈无敌的时候，医生皱眉道， 同步协调1%，怎么这么低？ 而陈无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等医生让他离开的时候，他小声问任小素， 师傅，我为什么只有1%的同步率，比他们低了好多啊？ 可能是测脑子好使不好使吧。 任小素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因为你脑子有点病，所以只有1%。 这时候医生催促任小素上前检查，某一刻他猜测着自己搞不好同步协调率会出奇的高，可如果他被选中进入壁垒怎么办？要知道他并不想进入壁垒啊。戴上那铁环的刹那间，任小素忽然感觉仿佛有一缕缕若有若无的丝线想要与他大脑沟通似的，那种感觉宛如实质般的存在，可是还没等那些丝线接触到脑海中的宫殿便纷纷断裂了。下一刻对面传来医生惊讶的语气， 同步协调0%？怎么可能啊？ 陈无敌在旁边一副辣眼睛的表情， 师父别太难过。 呵呵。任小素当时就疑惑了，是刚才宫殿的作用所以导致自己的数据只有零吗？只听医生说道， 记录神经元激波完全失败。 说完他便对任小素身后说道， 下一个。 如果没有任小素跟陈无敌说的那句话，他肯定会欣然接受这个结果，但现在他有点不服气了。虽然他不想通过这测试， 可总得比陈无敌高一点吧。任小苏认真道：“ 医生，我觉得我还能再抢救一下，肯定是仪器出了什么问题，不然怎么可能这么低？” 医生瞥了他一眼：“ 不要浪费壁垒资源了，下一个。” 任小苏被李清正等人拖出了帐篷，他大喊道：“ 医生，再给我一次机会！” 帐篷里的医生冷笑：“ 这种人我见得多了，试多少次都一样，废物。” 然而当下一个人坐在仪器上时，医生忽然愣了一下：“ 怎么没反应了？不显示数据啊？ 会不会是仪器坏了？” 有人小声道。只见那医生在仪器上输了16位的密码，打开了仪器中间的冷藏柜子，只见里面是一瓶宛如液体般的银色物质。医生疑惑着换了一瓶液体放进去，仪器便立刻恢复了正常。他把之前取出的液体交给助手：“ 送回壁垒检查，这瓶纳米机器人可能出现问题了。” 同步协调的测试在整个理事进行着，不光是任小素他们，就连理事财团自己的财团部队也在参与其中。任小素在帐篷外面看到那些军人排着队走进帐篷，有人通过了同步协调率的筛查，其他人便会上前恭喜。